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又到了周二，我们继续来打，不是来聊茶啊。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年轻的史地文化学家，年轻的茶文化学者，著名的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老师。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开学了吗？ 开学了。 开始考试了吗？ 开始考试了。 你这还未成年呢是吗？ 考了一回了，我考人家。带着卷子一会儿你试试。 你考人家？就是有那茶，关于茶的题是吗？ 是。 对。 哟，真的呀。 啊，你来一个。 一会儿出几道呗。 哦，可以啊。 行吗？ 可以啊。 有奖品吗？ 一时段来一个。奖品就你来送。好吧。 这叫怎么回事？这 题都是你出的，奖品还不你来送？真的是。 这么说的啊。好 吧， 那都没问题。 哎，行，小事儿啊。今天挺好。 你是小事儿， 是因为你想，今天我们不分享螃蟹了嘛？ 对对对， 所以就分享你了。 对对， 我跟螃蟹是在一块儿的， 都属于秋天才出来的。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当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对多杰都非常熟悉了啊，尤其是看视频的朋友对他是更为熟悉，所以每每他来的时候还是要再说一下。 好， 看视频的朋友啊， 那个看视频的两种方式啊，一个是上北京时间的 APP， 还有就是北京广播网，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我们这两个小时直播，也会两个小时视频直播。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茶，包括我们今天这么多节要聊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挺有意思的。 是 知识点。 是， 我就为了这个，好，今天下午下了节目，这通查资料。哎呀， 都查着什么了？ 还是没太明白。所以正好呢，今天也通过多杰，也给我讲讲，也给听众朋友讲讲。 行了啊，今天先来说说吧，多杰，今儿给大家分享的是 茶的名字吗 ？Yes， 叫蜜韵寿龙。 哎，听着耳熟啊。 耳熟耳熟，这二年给大伙儿是有分享过的。 这20年都分享过了。 您这个耳沉了。耳沉主要是上火的原因啊，多喝茶。 咱俩谁上火 啊？对，我这个上火表现在嘴上长包啊，您是耳沉。这二年以来， 好， 给大家一直有这个分享啊， 嗯， 但是呢，老不得着一个正经的机会给大伙儿好好聊聊这款茶， 从来没正经 过，以及这款茶背后的工艺。 它属于 乌龙茶呀， 乌龙茶， 这个是一点都不假，但是是很特别的一种乌龙茶。而且呢，应该说出现还不是有很多年的一种乌龙茶。 就是在很多爱茶人心目当中，它还算是一个打引号的新茶。 茶里边的小鲜肉。 好，你这么提也可以，应该讲它是在工艺上有所突破。 创新。 这个是很难的，我们知道任何的传统工艺它都是创新来的，它也都是打新工艺过来的，这个没有任何可说的，让任何的经典著作 那刚开始问世时它都是新著作，这是一个道理。那么这款茶应该讲它是在工艺上有特别之处，但是呢我的印象中这个茶背后的工艺是没有真正仔细给大伙聊过的。 嗯， 你每回可能都赶上有事儿啊，有其他的事情，所以这回正好呢，既聊这款茶，就刚跟您说的是，它有知识点，它有背后这个工艺的问题。 嗯， 哎， 我明白，就是这种创新，咱们应该怎么解释？通俗一点啊，就类似于，比如说，咱们仨是 SHE， 嗯， 啊。然后 说挑这组合，真的 那意思就是好，咱们是一个组合 好 啊 ，team team， 然后就一块儿载歌载舞啊什么的 啊。 突然有一天，比如说你结婚去了， 嗯 啊，然后我单飞了，然后他又怎么怎么样， 我嫁人了， 但是不散伙， 嗯， 哦、 然后那你想有单飞的有什么的，这就算哎自己发展， 嗯， 但是这个组合还在， 嗯， 当缺钱的时候，啪，组合快来。十七年演唱会再开一次、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啊，你这讽刺谁呢，我也听不出来。 就咱仨嘛。 SHE 嘛，真的。 啊，对，所以说他我理解啊，我抓着重点理解您说这话啊，您讲的它是一种结合。 啊，对。 是不是？ 对。 你还得跟我做节目，但是就我提炼的好啊，没错，他应该说这款茶它在工艺上是有所结合的， 嗯， 有所吐故纳新，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东西， 哎，那当然了，就是说本质不能丢嘛， 是的 啊，这个落实回您刚才讲的有一定道理，就是我们是个组合， 嗯， 组合起来要达到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是的。 但是每一个的这个一拿出来都成立， 是的。 哎，我看好的组合也确实是这样，就是谁单飞出来也都唱将。 是， 您拿那 SHE 讲，这个出来确实哈， 是， 都唱的不错，但是加在一起水平更高。 是， 这茶有点这性质。 是， 嗯，两种好的工艺做了结合。 是， 嗯， 就跟前两天，当然这不好意思啊，说个题外话， 嗯， 因为前两天那个赵传不是开了他的演唱会 吗？哦， 当然没有去看啊， 嗯， 但是朋友圈里好多朋友都去看了。哎呀，就他们在朋友圈里进行直播， 哦， 然后一边他说哎呀现在唱的哪首歌了，要听完了这以后就开始热泪盈眶啊，就类似这种， 嗯， 其实还是很有感触的， 嗯， 真的， 嗯，那是，那您在朋友圈里看都这么有感触，下回到现场瞧瞧去。 是啊，有年份的歌手总会让人勾起一段回忆哈， 是是是， 这茶好像也算有点年份是吧， 这句很巧妙啊，这个 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 这真是， 要不咱们是 SHE 呢，是不是？ 这过桥很自然啊。 嗯， 这个对，您说的对了，这款茶它是有年份的，2013年的茶，到今年算是五年头，是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嗯， 其实这款茶最早，这个跟大家这个见面的时候啊，大伙儿对它不熟悉，一直在问，就是刚才我们那个花花老师问的问题，到底算什么茶？ 对， 其实严格意义上可以准确的说，它就是乌龙茶。只是这种乌龙茶特别了，乌龙茶叫半发酵茶，发酵度可以从 20% 到 80% 都可以，跨度是很大的。这款茶到目前为止占一个最字，它是乌龙茶当中发酵度最高的， 但是也不能称其为是乌龙红茶， 当然不是红茶， 嗯， 到红茶就得打到头到 100%， 这就是红茶， 就是，全发酵的。 对了，它是以乌龙茶工艺为基础，用红茶工艺做相关的补充，所以它的发酵度确实很重。没有这款茶问世之前，您知道发酵度最高的是什么吗？就是东方美人茶，已经算是乌龙茶里边发酵度非常高的一个品种了，是红汤的了。 嗯， 那么这款茶问世之后，我说这东方美人茶呀，这宝座呀，这交椅啊，得让一让了，让这款茶来做，让它的工艺来做。这个蜜韵寿龙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跟大伙儿先说好了。打哪儿来的灵感呢？打宋代的文献里边来灵感。宋代贡茶里边就有一种叫乌江寿龙，叫乌江寿龙，有年份的乌龙茶，我觉得哎，寿龙俩字啊合适，而且古人的名字就是美，但是乌江寿龙它不合适了，那是皇上用的哈，万寿无疆了，正好又贴切在这个茶的口感和工艺上，就是它有蜜韵啊，有个蜜糖感的韵味在其中，所以这茶的名字叫蜜韵寿龙，是这么来的。说这工艺叫什么工艺，这工艺叫红乌龙工艺，眨眼儿是什么意思？ 汤色吗？ 哎，红乌龙，这红乌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哎，的确有汤色的一个成分在里边啊。其实好理解，红乌龙，红茶乌龙，有点结合性质的，有点结合性质的，比一般的乌龙茶 汤要更深，味道要更润，口感要更甜。 嗯， 哎，当然我这回在这个节骨眼给大伙分享这茶，还是这道理。家里有这茶的，我是也是提醒各位，因为很多老听众，反正有这茶，您找出来该喝了。为什么呢？该配着这月饼。 哦，它配月饼合适， 最合适，真是最合适。 而且汤色也好，红红火火的， 哎，口感也合适。很多人说，哎，我觉得配月饼应该红茶，那点心嘛跟红茶最配了。有人说不是，我觉得乌龙茶，乌龙茶最解腻。我就问我就说我一般确实到这时候我喝红乌龙，配什么呢？配这东西咱它就上讲究，配自了红，啊。正合适， 我的天， 红红火火都在一块儿了，是不是？ 啊， 好，那接下来呢，让小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分享这个茶的方式。 是啊，非常简单，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个字儿“蜜”啊就可以了。哈、啊，多好、啊！ 得解释一下是哪个“蜜”字儿？ 大那个蜂蜜的蜜， 啊、非常好， 蜂蜜的蜜， 大号蜂蜜的那个、 哎、 啊， 就是底下是个虫啊，是个虫。 对对，老何说了，哎呀，总算赶上这一波了啊！一次六包，特喜欢这个口味。之前咱们分享过， 今天分享的真的不是很多，您一下包这么多。 反正他说除了这个，他还喜欢东方美人， 嗯， 还有什么巧克力寿眉？ 有， 嗯， 咱们那会儿当然 有过 巧， 之前 有啊，有。背着你的时候、 哦、啊，那个小巧克力块儿的那个，嗨，嗯啊，明白。还有这个慕容紫英也问了，今天咱们这个蜜韵寿龙和原来咱们分享的台湾红乌龙有什么关系吗？ 是一回事。您要是这位朋友要是这么问啊，咱们这听众朋友是个老听众， 啊、 红乌龙或那得在2016年左右的时候有过相关的分享，我没记错，那个茶应该是新茶。 哦， 能理解我说这个了吗？ 明白。 这个茶为什么叫寿龙呢？因为是年份的，年份的红乌龙茶，就是这么个关系。工艺是一个工艺，茶青是一个茶青，这问题都这是没问题的。 哦， 啊、 来，那这样，嗯，再简单的多跟大家说说这款茶吧。 好啊，这个是这样啊，怎么出现的这个红乌龙工艺？这红乌龙工艺其实含有一些咱们东方哲学的韵味。什么叫东方哲学呢？就折中主义， 嗯， 哎，有点中庸精神， 嗯， 就是要两头都有，不左不右， 嗯， 最早出现这个工艺是在我国的宝岛台湾，准确的说是台湾的台东茶区。台湾种茶历史很悠久了，都是打咱们大陆过去的啊，什么时候有的呢？打历史文献记载，你看那《台湾通史》里边就讲了，连横先生编《台湾通史》，这里边讲清朝的嘉庆年间， 嗯， 就有人种这个。茶了，也就乌龙茶，从福建过去的。但是台东茶区是整个我国宝岛台湾发展最晚的一个茶区，北部南部都发展起来，东部地区没发展起来，就台东和花莲这一带发展的很晚。到什么时候？起码说得是上世纪70年代左右，这个地儿才开始有茶叶种植制作的这个相关情况。后起步，那它是不是得有点个别另样的地方？ 那当然了， 哎，前面已经有这些个算传统茶区，在他们那儿也算传统茶区哈、 嗯， 有那些名声在外的了，有那些的哥了。 对， 那我这算小弟了。那我想在整个的台湾都是产茶，这产好茶，分到一杯羹，促使它要有相关在工艺上的更加的精进， 就是创新。 创新，这个时候当时叫茶叶改良厂，这个是整个一个比较官方的机构，茶叶改良厂的台东分厂进行科研。最终就创制了整个的红乌龙工艺，那就是说让它既有红茶的韵味，但不能光有红茶的味道。光有红茶，很多人说，哎呀，红茶喝着有点平。什么茶不平？乌龙茶不平。乌龙茶最有层次，乌龙茶是最有底蕴、有回味的。那把这两者工艺进行结合，乌龙茶的功底，或者说它整个的制茶工艺的核心不能动，就是我得保证它还是一款乌龙茶，但是在其中某些环节可以加入红茶的元素和思路进行结合。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整个的台东茶区啊非常适合做这种茶。为什么？它热，它一热这个茶就适合做的甜 啊， 这个冷地儿的茶适合做的润，而且还适合做的香，热地儿的茶它就容易甜啊。但是因为茶叶里边内含物质决定，咱一会儿慢慢再给您聊哈。我跟您讲这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结合体， 嗯， 好，是后来一问世， 就好多地儿都学也是一样的嘛，它也是这样的，就说明它变成了从一个新工艺马上被大家所接受，甚至于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认为哟这茶喝的有老味儿，说这老味儿不是说它有年份，是那工艺特征里边有老味儿 啊。哎，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乌龙茶你刚才都已经讲了嘛，从宋的时候开始它就是贡茶，而且到唐朝的时候那就越来越兴盛了，而总的来说呢，乌龙茶应该到现在少说上千年的历史了，这个是有的。但是你说这款做成红乌龙的这个工艺近千年当中没有，是那边自己创新出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稍微更正您一下啊，茶区的历史上千年，乌龙茶这个确切出现400来年， 嗯， 大概有400来年。那的确原来是没有这种工艺的，但是这工艺我说创新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要有老味儿的创新才会比较好。我原来写文章的时候专说这事儿，我说这就跟梅兰芳先生唱京剧一样，那老功底太深厚了，但是建国之后积极的排演新戏。今儿咱们一到长安大剧院看一贴戏报，穆桂英挂帅。那穆桂英挂帅这先谁说都是传统戏，其实这是梅先生建国以后才排出来的，是个新戏，但可全是老的工艺， 是 跟这茶是一样的。这个工艺里边你说有创新吗？没创新，应该讲是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又加在其中。 好的，今天在广告之前我们先出第一道题。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给大伙儿出这么一道题啊。 送什么呀？ 先把题出了好吗？ 你就不怕的好吧，送祝福。 我不能跟某些主持人学，咱们 礼轻人意重啊。 哎，咱们实在。好，我说一下啊，这道题是这样的。 来啊，注意啊。 啊，这道题是关于绿茶的。关于绿茶的啊。说一斤龙井的芽茶，上等的龙井芽茶。那么它里边有多少个芽头呢？ 啊， 说概数就行。 天，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一道算术题。 说概数就行。那我给大伙儿4个选项好不好？ 特别好。 还是有4个选项。 是单选吧？ 啊，是单选题。 单选哈。 不能跟你们学，就不让人得奖，老给人出多选题。四个选项是这样的啊，题目是一斤上等的龙井芽茶，就是好绿茶吧。啊，咱们以龙井为例。那么它这个其中蕴含有多少个芽头呢？啊 ,A, 啊 ,60。到80个， 嗯 ，B 600到800个 ，C 6000到8000个， 你说这是披肩发吗？ 6万到8万个， 哇， 牙头啊，牙头， 这也帮不了各位啊，我们也不没数过啊，大家自己选吧啊，就是说这一斤上好的龙井， 一斤就500克啊，说好了， 一斤是500克啊。啊，这个有多少牙头？ 啊，牙头 A 是60到80、 啊、 B 是600到800、 啊、 C 是6000到8000，最后一个6万到8万， 对 对吧？您选 A、B、C、D 啊，我们挑那个答的最快的 啊， 还对了的那位朋友 啊， 送给多多宝宝、啊、 送本书啊，行吗？ 哎，啊，行吗？反正第一节 啊，这还不行，这 都说让你送祝福了 啊，那不用 啊，第一节是送本书 啊，好， 四节的礼物争取不一样， 是 好吧？来。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啊，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好多朋友很自信啊，直接发 C 啊，把自己电话号码都发过来了， 火 啊！ 也有答 A 的哈、 嗯、 就是到现在来看答 A 和 C 的朋友是居多的、 嗯、这就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你看 一个60到80，一个6000到8000了。 当然我们做这个也没有提前跟多宝宝商量， 是、 哎、我们只不过就是 临时起意， 通过这种方式不光是娱乐一下听众朋友的同时，其实也是有知识点在里头的， 对， 那是一定的。 哎、嗯、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种方式大家能够把跟茶有关系的知识点能够记得相对啊牢固 顾一点。 是是。 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的名字叫蜜韵寿龙。 是的。 所以呢，我们的关键字就一个字，蜜。 嗯， 甜蜜的蜜。 是。 哎，您发上这个就可以来分享这款茶了。这款茶，乌龙红茶。 嗯。 那叫红乌龙茶，这俩是啊， 红乌龙茶 啊、哎，你使那么大劲那是好的，但是你说错了，那我得纠正你。 哎，好的，好的 啊。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 ，Ducky 说了，送的书是图书博览会上50本好书其中的那一本《茶经新解》吗？ 哦，是的。 哎呦，还带他的签名呢 啊！ 哎，这事儿你也知道 啊？ 就那图书博览会， 哦、对对对， 哦、 对对对 啊， 你抬头没记住 啊？ 挺好挺好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茶，而且分享一些知识。 嗯， 同时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也可以，或者说茶的一些想交流的东西、 啊、对，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而且今天咱还定了一主题哈， 对， 就是因为今天这茶呀、啊、刚刚就在你们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听的就有点晕。啊，一会儿红的，一会儿乌龙啊，到底是红的还是乌龙呢？其实咱聊的话题呢，其实也有点晕，就是大家最容易搞混的茶是什么茶？ 对， 对吧？您包括说我喝混的，看混的，名字也可能混的，比如说咱们原来分享过那铁观音。好多人都说铁观音是绿茶， 嗯 啊，其实并不是， 嗯， 包括安吉白茶， 对， 可能是这是白茶，其实那是绿茶，这也都是属于混的里边的啊。今天咱们都来一块儿聊一聊啊， 嗯， 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闪烁的夏天说了， 嗯， 多宝宝听出来了，你在这个 SHE 组合里头扮演的是金主的角色， 对，这怎么听出来的？ 再重复一下刚刚问题啊，就是这个一斤的龙井， 上 好的龙井 啊， 里边有多少芽头 ？A 是60到80个 ，B 是600到800个 ，C 是 啊，对对 对 对 对 ，C 是6000到那个什么，最后一个60000到80000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天天活动。 爸爸妈妈，南昌好玩吗？采茶戏好听吗？把饭汤好喝吗？ 好，真好。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孝敬父母是中华传统美德，带上爸妈来一场有滋味的旅行吧。 北京人，南昌请你吃早餐了，21日至25日8点在汤本味5家餐厅可免费领取南昌瓦罐汤和拌粉，每人一份，发完即止，一汤一粉一座城，有滋有味有南昌。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妈妈，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八达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斑鬣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金岁30天。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减150元。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9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博27岁男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整金，中国金牌。 我们 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吧，最近会怎么样呢？ 北京的天呢，是下一次冷空气要等到20号的夜间才能到来，在这之前，也就是明天，云量还是比较多，和今天相比差别并不太大。是在26度上下，那么20号夜间到来的这股冷空气，现在看来也还算是比较强，因为它会带来4-5级的偏北风，阵风应该在6级左右，所以啊，到21号冷空气过境之后，气温呢就要有所下降了。到21，我看看，一直到26号，基本上都是在22到24度之间， 嚯，等于周末开始这就有了一个大范围的降温了哈。 对，这个降温了，而且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要降到12到14度。 哎呦， 这个 那够低 的，对，明显的转凉了。 嗯， 也就是这次冷空气，因为它持续刮风的时间还比较长，基本上要持续3天左右的偏北风，所以这是一次比较长的这个影响。这个冷空气的一个过程， 这外套得穿上了哈。 啊，这次过程应该穿2件衣服，要是最合适的了。 好， 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当然，这次冷空气呢，首先影响呢应该是从新疆那边过来的嘛。实际上它今天呢，新疆就已经出现了5-6级阵风7-8级的这种偏北风，我看也还出现了沙尘天气。那么之后。那明天呢，就要进入到西北地区东部。我看这个像这个兰州啊、西安，因为它今天的气温就像兰州就降到了最高气温降到20度以下，是17.5度。我看，然后后几天呢，虽然还在20度上下，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都在个位数，像西北地区，然后影响华北到东北地区，而影响南方呢，这个冷空气呢是在21号以后。因为在这个21号之前，南方基本上像这个南昌还有2到3天的35度这样高温天气，到了21号之后就会降到30度以下了。所以这次冷空气影响范围广，影响的时间长，降温的幅度是从北到南都会到影的受到影响。所以啊，最近2-3天去南方的朋友，你依然是会感到那种夏天的闷热天气。这之后就会感到秋天的那种秋意开始在南方也渐渐显现出来，只是北方凉意更足了。 嗯，好，也就是说这2天您赶紧收拾收拾衣服啊，把这长款的什么这个外罩啊什么都找出来，可能您这周末要用上了。 对，要有所准备了。 好的， 准备过秋凉的日子了。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的详细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感谢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 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二环的北段周边车流比较集中，东二环的北段以东四十条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还有朝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东四十条桥的东西双方向，东直门桥上的东西双方向，春秀路的南北双向，还有朝外北街的东西双向，东直门南小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方面，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车比较多，东向西方向，北三环和平东桥到四通桥东向西方向，还有马甸桥到和平东桥的西向东方向，北四环的海淀桥东东向西方向有一起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学院桥。再跟您说一下，北四环的海淀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学院桥。北五环的广顺桥到来广营桥东向西双向啊都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来广营桥以及肖家河桥的西向东也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小心避让。来广营桥以及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有朋友说了，那也最多也就6000到8000个啊，一斤茶也没有6万到8万个呀。看了一下，好像 A、B、C 都选的蛮多的。来吧，揭晓答案。 四 D 6万到8万个。 完了，6万到8万个。 我们先是还说呢，那不都变成披肩发了吗？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但就是细嫩芽头啊，是非常的。咱们北京话说就不压秤的，不出数的。为什么呢？你想啊，刚才我讲的是一斤上等的龙井芽茶，那么芽头里边含水量是最高的，你别看6万到8万个，真正压出来可压不出多少，就真正做出来可做不出多少茶叶来。为什么这个头采的这个绿茶它贵呀？它贵在哪儿了呢？它第一，它贵在东西它必须手采，不能上机器，它都是细嫩芽头啊。第二点，贵就贵在于这东西太不出数，越靠前的水分越大，您想是不是这道理吧？它含水量过高，含水量一高，咱们说这人啊嫩，又说您这皮肤真嫩，怎么 水灵灵的， 这一掐一汪水，这叫嫩。那就是说这边这含水量高，那头等的细嫩芽茶，那当时在茶青的时候含水量是非常高的。银针其实道理也差不了太多，白毫银针、白牡丹都这道理，是很不出数的。咱们老北京话说，您知道一斤500克茶叶什么道理吗？一斤500克的茶叶，也就是说一个采茶的工人要重复6万到8万次这个动作， 是啊， 他才能够获得这么一斤的 茶叶。那会儿这个茶诗里边讲怎么说，叫渡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这半天忙活忙活，你能出多少啊？ 对，很辛苦。 哎，那咱们说这个好的东西叫什么呢？咱们北京话都有这话，叫掐尖儿。掐尖儿是好的，那您说这掐尖儿得多少能掐出这尖儿来呀？可是非常少的。所以为什么我说给您出这么一道题呢？这里边也就说到了这个茶叶的来之不易，的确是比较的辛苦。到今天为止，人工已经智能化了，咱们已经自动化了，茶叶不得不承认，它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工人在茶山上。说那用采茶只用机器割行不行啊？粗老的茶叶可以，低等级的茶叶可以，一般等级的茶叶都必须上人工，用手来做。这人跟人都有差别，像我这笨手，我去人都直扒了我，您少弄，您怎么茶都弄伤了。得有经验的工人才能够采摘，它是很不容易的，确实不容易。 好了，正确答案就是6万到8万。奖品呢就是 这个卓作茶经心解 好一本。那这样让我们的小编呢找一位6万到8万答得最快最对的朋友， 那当然了， 然后发个私信跟人取得联系，好吧？ 是的啊。 为了金主的那什么，咱们可以下一节再出一个好吧？ 哦， 这节咱们就 那么密集 暂告一段落。 哦，这么个金主啊，可以可 以 可以 吧？ 可以可以可以 啊， 很愉快。 就我那意思，就先矜持。 明白明白明白啊。那既然这样了，我觉得就是礼物稍给的厚重一些。 好的， 好吧。这个是知识的分量啊，这个是无价之宝啊。而且呢，您最好把您的姓名，比如说您这本书您已经买过了。您可能想转送给谁，您把想让多宝宝帮您签的字啊什么都写好。 哎，好嘞。 多宝宝这个好好的给人写一写。 啊，这真会马骑啊您。 哎，好，到下一时段，也就是说咱们从18点之后，我们再出一道题。 好， 这个咱们送个稍厚重点的礼物。 啊， 这个我说的厚重呢也要厚一点重一点。 啊， 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越吃越胖说了，巧克力块什么时候再分享点呗，出门带着特方便。 好嘞，您放心，我记下这件事儿了。 对，他还适合做冷泡，还真的。这一次我跟哥出去的时候， 一块出去， 可以哈。 就是因为他那个长时间开车嘛， 哦， 然后， 哦，他开车去，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里头就是矿泉水，泡了一点， 行， 花茶。 哦，花茶呀， 啊， 还不错， 也还行， 也还不错哟， 也还行， 而且解渴， 那是， 而且就是因为花茶特有的那个香味嘛，整个车里头都弥漫着这种花茶的香。 你又把你的劣等花茶带下了， 他自己带， 哦哦， 对， 还不错， 挺好的， 还不错， 好， 很好的花茶， 真的， 真的就特醒神儿，啊，喝一点就觉得，哎呦。精神头特足， 是， 啊， 是， 这个随风飘走的云也说了，听了上周咱们的节目，买了老鼎峰的月饼，哎，是买的五仁馅的吗？好吃吧？他说我喝的是茉莉花茶，可以吗？要是换成乌龙茶的话，大概乌龙茶是一个什么价位呢？ 换成乌龙茶是个什么价位？ 对，就是 那意思， 能喝的乌龙茶， 哎，能喝的乌龙茶， 市面上能买到， 也能够匹配月饼的， 是这样啊？这个现在这乌龙茶的价格没有您想的那么高。反过来讲，这花茶的价码也没您想那么低。咱们老喝花茶，大伙儿也都知道这道理。现在按我们老母亲的话说，这口都高着呢啊！这个得喝得是大几百一斤的吧？现在也我看大伙儿基本上，那天我上张园，我看那抓茶叶的，大伙儿一要这茶叶，也没有要那个很便宜的了。 哎，我昨天还是前天啊，就是北京知名的连锁茶叶企业，人家专门就是针对花茶。出了一些新品，然后现在已经面试了。 嗯，是吗？ 各种不同方向的花茶， 哦， 花茶巧克力啊，花茶月饼啊，都有。 哦，好， 真的 是吧，哥？ 就是茶， 就是茶。你别顺杆爬， 我想多了啊。 对，这位朋友，我刚才跟您说，他大概就是说，这茶叶乌龙茶不能讲价格，因为有的呢也很贵。你比如说岩茶一类的，它也要几千块一斤，这个在它的那个价格范围之内。一般的茶呢？几百块，而且可能呢大概也就是个500-600-700也有不错的选择了啊，我个人感觉。而且我给您的建议还是少买，咱别论斤买，咱得论 量 买。 对， 这是我给您的一核心思路，咱尝尝，对不对？那多大的茶叶铺他也得让您论量买茶叶，咱不能太王道了，您怎么就一次买一斤，那没意思了啊。 是的是的。来，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名字叫做 密运寿龙、 嗯、哎，所以发关键字就一个字密、 啊、 哎，您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对，蜜蜂的蜜啊，不是密云的密啊。好多朋友也发这个红乌龙啊什么的，您发错了啊，蜜。而且呢，您收到的应该是咱们的一个头条号的文章，今天也是发的咱们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多宝宝写的。 就是讲这个密云寿龙的来历以及红乌龙的工艺， 嗯， 然后有这么一篇文章在里 面。文章不重要啊，您往下滑了， 这句可以不说。 哎，滑滑滑滑到下边之后呢，有一小程序，有圆形的二维码，就跟一笑脸似的。您按这个圆形的二维码，直接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分享链接了啊。关键词是密。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 好，当然了，除了跟大家分享这款蜜韵寿龙乌龙茶，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讲讲这个乌龙茶的由来呀，为什么啊，很多人都认为这乌龙茶红茶吧，尤其是这汤色啊，今天分享这款茶汤色又相对比较重，因为在大家心目当中都知道啊，乌龙茶啊，它不可能是一个全发酵的茶，而且好多人都知道那乌龙茶就是清茶，对不对？所以正好今天也跟大家讲讲这回事儿，比如说红乌龙的工艺， 嗯， 它的制作过程 是这样的啊。这个每回咱们这个讲述一些东西呢，咱们都是兼顾啊，兼顾我，所以我都得先嘱咐一句，因为老有新的听众朋友，那是一定的啊。咱们说这前两回或者上个月讲过，那咱还有新朋友呢，我一点一点讲啊，咱们都兼顾住了。首先来讲呢，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讲这乌龙茶的工艺，乌龙茶的工艺本身它就是一种折中主义。怎么叫折中主义呢？乌龙茶有什么特征？您注意啊，它叫有既有绿茶的爽，又有红茶的润，既无绿茶的苦，又无红茶的涩，他就要把这好的地方都摘在其中，最关键最糊的这一点精华部分，这叫乌龙茶。怎么出现的呢？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那您就把这时间段记，1644年是清朝建立嘛，那就大概在这个前后的时间段出现在什么地方？我国的福建省。所以您看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这个乌龙茶的产区还是围绕着福建，还有我们的宝岛台湾。有人提到了说，那不对，还有这广东乌龙，您原来讲过潮州府广东乌龙茶。但是我也提醒您注意一点，这潮州府可跟整个的广东省的饮食习惯还有语言习惯都不一样，它跟广府的习惯是非常不同的。广州本身，广州是讲粤语的，那潮州是讲潮州话的，还讲客家话的，吃的东西完全的不一样。我跟您讲，它更偏向于福建一点，它本身它的那个地区啊，原来有经常的移民过来。为什么它会做茶，而且会做乌龙茶，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说聊乌龙茶你离不开整个的福建省都是有道理的啊。那回到咱们今儿说这款茶，这叫红乌龙。红乌龙这工艺怎么回事呢？红乌龙这工艺啊，在乌龙茶的角度上又有一步的突破。有人说那红乌龙茶呀，我们是很喜欢，包括我有一些学生不到国外了嘛，说有，但是这外国人接受起来有困难。为什么呢？他还希望更甜一点，他还希望能不能更润一点。您知道那个铁观音的甜是一种清甜，那不大红袍如果说岩茶呢，甚至很多人说苦，又岩茶怎么这么苦啊，药汤子似的。那希望怎么样？希望更甜更润。希望更甜更润怎么办？在工艺上做一定的突破。那么这就有了红乌龙的工艺，它是一种嫁接，把乌龙茶的工艺不动，再在这个基础上拿来红茶的工艺嫁接在其中。主要在什么环节上？主要在发酵环节上，就是把发酵环节做得更充足，做得更充分。发酵一充足了，汤色就会变得红艳，汤色一变得红艳，口感上就会变得甜醇，就又有甜感又有醇厚的感觉。那么这个是红乌龙它的制作的发心，就是为什么会来这个工艺，包括这工艺制作起来到底您说它的点在哪儿，就是主要把发酵的这个环节，乌龙茶的发酵度的环节又往前走了不止一步，大踏步的向前走了两步，但是又很及时的止住于此，就是不能再往前了，再往前改红茶了。 对对对对对， 再有改红茶以后，它红茶是红茶的味道，没有乌龙茶特有的韵味了。所以这工艺也难啊，所以我一直讲说发酵茶的工艺难，为什么？没有一个电钮说嘣一摁就75%，明儿一摁就80%， 都是凭经验，因为它是整个那个茶树叶子内部发生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 嗯， 它在进行不停的发酵吗？在进行一些生化反应吗？ 嗯， 那这不是说咱腌电钮就停止，腌电钮就开始了，靠的什么？ 嗯、 靠的就是经验， 嗯， 师傅把它及时停住， 嗯， 哎，及时止住，又充分又合适，是这么个意思。 哎，那我插一个， 嗯， 现在工业流水线的这已经发达成这样了，但是在制茶上的还不能够那么流水线是吗？ 不能太流水线，这点我跟您讲这道理，有点像什么呢？还有点像酿酒，都一个路子。您说现在这工业化生产这么好了，这酿酒能不能完全工业化呀？它有很多核心的环节，它还得上人，尤其是在酒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处理上，哎，它的温湿度的把控上。那因为我也参观过很多的酒厂，多的个的酒厂，那也是核心车间，那里边也有好几个老师傅跟里边盯着，因为它最核心那部分就是这个。现在其实我个人认为，我拿酒说一个道理啊，包括茶叶，可能在分装啊、包装啊、后续很多环节，那它流水线上去这么一做， 盖盖压袋儿什么这些， 类似于这种的， 是是， 那这是很流水化了。但是核心的发酵这个环节，葡萄酒也好，咱们白酒也好，还有他们的啤酒也好，啤酒也讲自酿，也讲精酿，你怎么知道那味儿就跟那卖的不一样，跟那听的不完全一样？它也有这问题。 嗯，好啊，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一块儿来探讨探讨、聊一聊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咱们分享的叫做“蜜韵寿龙”，是2013年的一款乌龙茶。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蜜啊，蜜蜂的蜜。咱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今天说的蜜韵寿龙，好多人还在回这红乌龙，可见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大家认真听了。 对， 就说这乌龙跟红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嗯、 我问一小问题啊，有红乌龙，那有乌龙红吗？ 有啊， 也有啊。 有， 就是它是红茶，但是用的是乌龙的做法 啊。有， 是发酵度不到那一点的就叫乌龙红吗？ 啊，不是，它这个很复杂，它工艺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看，你本来我聊得很清楚，你聊一会儿又糊涂了。这个有红乌龙茶，也有乌龙红茶。 嗯， 这是两码事。 嗯， 啊，这是两码事。说红乌，那你其实我再给你讲一个概念，还有红水乌龙茶。 嚯、 哦， 还有红水乌龙，因为很多朋友 水大了， 没听说过。咱们很多朋友很懂，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挺内行的，而且经常也看很多的相关的阅读啊。您会发现有个词儿还叫红水乌龙，这词儿可是个老词儿。红水乌龙，我就简而言之跟您说吧，打以前来说的传统工艺所制作的乌龙茶都可以称之为叫红水乌龙茶。 嗯， 道理非常简单，液底要泛红，汤里边要见红润。后来您看您的铁观音，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绿茶呀？汤清了，汤不红啊，那液底打开一看也跟绿茶似的，那是绿液底啊，清汤绿液了，整个改了绿茶的工艺了，它就叫新工艺铁观音，那不可取了。原来的乌龙茶工艺是红汤的，带一点红香边的这种液底，所以叫红水乌龙，跟后来咱们今儿讲这红乌龙借鉴了红茶工艺的，这还是两回事。再加上刚才您说的那个

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款非常不错的茶啊，叫做蜜韵寿龙，2013年的。好多朋友都在问，也有不少是新来的朋友啊，来这个多宝宝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茶吧。 好，还是这句话，得有新朋友嘛，咱们就稍微要兼顾一下了。今儿说的这款茶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聊这红乌龙的工艺，这个也感谢咱们节目组啊，之前没有腾一个整功夫，咱们能给大伙儿聊过这事儿，得踏踏实实聊聊这工艺，叫红乌龙的工艺，既有乌龙茶的层次，又有红茶的韵味。那第二个条呢，我为什么分享这茶呢？我还给大伙儿说，我个人认为这个配月饼是最好的。尤其是配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自了红自了白，那这你不用这个表情，我今儿刚买两大盒，今儿刚去超市买两盒。 哎，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给你介绍一款月饼 哦。 哎，真的那天哇、哦、听完了以后我这个想买呀 啊北京没有 哦，又不是北京了， 哪儿的呀？上海的那个 流沙的那个， 不是，他说的是那个带肉的那个 的 肉馅的那个 哦，榨菜那个 哦，尤其还得在烤箱里再烤一下， 去村里那四个店 有吗？ 现烤的不一定是榨菜馅的 啊，但是 肉的 啊，那可以 现烤的那鲜肉月饼， 但是那个鲜肉月饼，因为那天就是人家本店的副总人家来介绍说。只有就全北京啊，只有几家店，有这个前店后厂的这个、啊。当然我打岔呢啊， 没有， 你接着说你。 我也有一个很粗鄙的认识啊， 哎， 我觉得这个鲜肉月饼和门钉肉饼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没吃过 啊、哦，怎么、门钉肉饼没吃过？ 不是，我说这个鲜肉月饼、 哦，我说也是，我说你要门钉肉饼没吃过，确实之前过苦了一点。 鲜肉月饼没那么多汤。 哦， 对对对， 有道理啊。 对， 我说的是这事儿。 干的、啊，你说的是什么？ 自了白，自了红， 自了白和自了红， 是你先岔的题啊！ 啊，对不起啊，我说的是我没有，我说的是茶配这好吃，这个它比较适合搭配。很多人都讲说那个吃点心得配红茶，那也有人说了说不，我觉得还是乌龙茶比较丰富一点。那红乌龙这工艺其实最早的出现呢，它就是一种不左不右的一种折中，它是一种折中主义的体现。那既有红茶的好，又有乌龙的好，这不是最好的吗？好，那我们从工艺角度上进行研发，进行革新。说研发，说革新，也好几十年过去了。我讲它是新工艺，我给您说明白了，那是我跟那1644年比，它算新工艺。 嗯， 那可不嘛。那你要说乌龙茶出现1644年前后，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如果说铁观音呢，起码在清朝的雍正年到乾隆的初年也出现了，那就跟他们比他叫新的，其实也有几十年了啊，是个算传统工艺了。这是今儿这款茶嘛。 是的，我们今天分享这款茶的关键字就一个字啊，蜜 啊。直接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是蜜蜂的蜜啊。 对， 这个也有朋友问了说这茶怎么冲泡呢，董雷说的。 哦，好的，我希望您正在听这个节目啊，那我跟您说说这个茶的冲泡方式。首先来讲呢，它是一个这个焙火茶，有焙火工艺哦。那它的冲泡我给您建议一定百度沸水，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不是拿您家的茶壶会比较好，拿您家茶壶会比较好，但是我们用盖碗都是可以的啊。百度沸水进行冲泡，茶水比例大概您保证在1:30左右，不要比这个比例再低了。1:30左右，我给您算算账啊，150毫升水，您起码得给我放5克茶叶吧。我说的是反复冲泡啊，同志们，不是说就喝一次，单说我说的就是功夫泡法，一冲这么喝。您大概茶水比例按1:30这比例走，一定要用百度沸水。记得啊，说一条，先温壶或者叫温杯，您是个盖碗您温杯，您是个壶您温壶，再把茶投进去。为什么呢？先闻香，这个茶的香气是非常的好的，您不闻它可惜了它了，您直接扔起来就有点可惜了。先一温杯，这杯子只要有温度， 茶往里一搁，温度往上这么一打，正把这香气打起来，喷鼻香、 嗯， 但有一个味道，什么味道？大概是甜蜜感的味道啊，甜蜜蜜嘛。 嗯， 扣着今儿这题，它为什么叫蜜韵兽龙啊？ 所以关键词是蜜 啊，蜜，嗯，这个大号蜂蜜的这个蜜，嗯 嗯。正好磊子也问了，说这款茶可以和泡过普洱茶的紫砂壶共用一把壶吗？ 我建议不得，我建议不得，就是乌龙茶单有一把壶。 嗯， 您要实在说是我们家没有那个，我就有一个红茶壶，可能也行。但是跟乌龙啊和这个普洱啊差的有点远。您既然用紫砂壶的，想必咱们这位朋友还是很讲究的。那我不能给您下马棋，说这个不好的办法啊。嗯 嗯。这个有梦的兔子也说了，多宝宝啊，还有红心乌龙的。刚刚咱们不是说了有红水乌龙， 嗯， 说还有红心乌龙的，我喝过，焙火很足。 红心乌龙是这样啊，红心乌龙这东西本身是指的铁观音这东西说的，铁观音的品种里边就有红心铁观音的品种，心啊，草字头一个心脏的心，就是咱们说那个笔心那心啊， 嗯， 心儿。红心乌龙它是指铁观音的工艺说的比较多，它就是说用的这个红心铁观音的品种进行制作。当然现在我今年还喝到什么呢，我跟这朋友也交流交流，红心乌龙白茶。 嚯，这也算创新的吗？ 创新的呢，拿红心乌龙做白茶，但是创新的不成功。要我看白乌龙茶的适质性里边就不适合做白茶，做出来不好喝，而且喝完了以后还怪醋心的，就是有点过浓，它不太适宜的这个点上，我觉得是。但是我也今天正喝的，这位朋友正说的红心乌龙，我想起来了。 嗯，哎，不过茶真的是好东西，但是因为中国就是咱们国内好的茶的品种太多 太多了， 真的。但是像小胖啊、小熊，我们几个，比如现在比较爱喝的，比如花茶、白茶，包括乌龙茶，哎，真的是还不错。 嗯， 还不错。 反正我还是。这个想法我也咱们节目也这想法，致力于给您多多的介绍我们中国丰富的茶文化以及中国丰富多彩的名茶。那么这个名咱们是带草头的啊，各种茶都可以给您介绍，这样的话我觉得你饮茶的乐趣性会提高的。 对，夏夏说了，哎，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分享的这款茶呢？其实小胖已经跟大家多次说过了，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就是、嗯、您会看到多宝宝今天在我们公号的头条推送的这篇文章， 讲红乌龙的， 哎，讲红乌龙的。然后您阅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您往下拉，哎，就会发现，哎，底下有一个边上像下雨了似的，然后中间有一小笑脸，而且我们机器人专门在这底下写上了，哎，您就尝完这个就可以分享到多宝宝今天分享的这款茶了。 嗯， 哎，您就尝完，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分享这款茶了，是这样啊？ 对啊，直接回复蜜字就能看到这篇文章了啊。说到茶，今天咱们这款茶是非常适合配月饼啊。静豪也给我们发了，不知道是不是在村里买的这个月饼啊？ 这就是那个肉馅的呗， 鲜肉的。 嗯 啊，先拍了一个月饼的外皮儿，完好无损，里边用文字说了，里边一大团肉。那你倒照一个里边一大团肉的，我们看看呢。 人家是留着到正日子吃的。 哦，不吃啊， 就是喂馋咱俩嘛。 这不能老放啊，容易坏。 确实是。 少华说了，通天香算乌龙吗？ 当然是乌龙了，通天香是广东乌龙的代表品种、 嗯、 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单丛茶的其中的一种香型、 嗯、 叫通天香。 乌龙适合保存吗？ 当然适合保存，它可以长期保存，当然你前提是你要按传统工艺来做。后来那些年做的所谓的青花窖的铁观音，新工艺的铁观音，那人家不讲保存，人家讲冰鲜的啊，必须冰鲜喝啊，不喝还不行、 啊， 那可不，得告诉你煮搁在冰箱里啊。 哦，是那，我以为就是现在还有一种不都是专门给它冻的冰坨子里，你要喝咔咔咔把冰坨子都凿开的，那也叫冰鲜的。 那对，您说那是 开幕仪式吧？没事， 没我真见过。 有，那那个我们花花老师讲的这种是有，这就前些年就有， 哦、 也有个十来年了吧。 对， 一直就有这种，就是带着冰碴就上来的。 对， 和这个这是我们茶叶界啊。和他们海鲜界呢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啊，不怎么样，那茶不好，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胃疼，真的。 哎， 保存的方式简单的介绍一下。 保存的方式啊，乌龙茶是很简单，因为啊都下了、火功了，就是说备火了、备火就可以久存了，没问题。那您还是注意这几点，咱们这儿不刮台风什么的，还蛮好。 是是是。 哎，在南方的时候，您看这两天一刮台风，茶叶损失非常大。 哦， 非常大。你别看这个，首先来讲，广州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就是芳村，芳村结果怎么样？珠江水倒灌，整个芳村低洼地方的这个老市场的那个，所有的商户全淹了，那这茶叶损失，有人讲啊，有人讲是不是上亿的问题了 啊？ 哎呦， 可没少泡老普洱什么的，也泡了好多。它整个是一成熟市场，那就是市场地势比较低，没想到整个水往里一倒灌，那还不那都泡一老实的。 哎，那会不会比如说到明年，然后好再出的茶叶就贵了？ 哎， 因为量少啊。 我就是佩服我们花花老师这一点，所有那个奸商想到他都想得到啊，就是哄抬物价的都一个啊。 那量少、 啊。哎，不至于啊，我这后边再跟你说，就是这问题，损失是有的，但是咱们那基础量还在这儿呢，不会对价格说有多的影响。但是很多人会有您这样的想法， 对吧？ 啊，借此为由头，是不是要再涨价、 啊？拿这讲故事， 再单说了。那我刚才想讲的道理就是说，咱们北京啊，相对保存茶叶是很简单的。那南方，我有一个朋友在厦门，不是这回，上回台风过境，本来以为没什么，在家搁着还能有事儿吗？窗户吹碎了， 嚯、 哦！你想想， 不是都得拿胶条得粘吗？ 胶条粘不是为不碎，是为了碎了以后不扎人。 对对 啊 对， 那这整个它就裂一口子，你也受不了。那水往里灌、 啊、是 你整个那茶叶又给泡掉了。 是， 所以咱们这儿您注意三点，一个叫做避光，别在灯底下照着，别在阳光下照着，别跟窗台上搁着。第二个叫防潮，防潮什么意思？别搁在那个除味，味搁味的少，搁除的可不少 啊。对， 哎，他又就说除异味，就是防止异味。那您建议您不要搁在厨房卫生间，再有一个咱别搁在那冰箱里。您放心，这茶正常常温保存就可以，不用冰冻保存。 嗯，好啊，静好把这个刚刚那个肉月饼切开了。 哎，真的很像门钉肉饼哟， 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肉比门钉肉饼要着实， 对，要大，而且这个肉，我、哦、天哪！ 哎，整个它那个皮儿啊，也就这么有 半厘米 啊，这么厚。整个这个肉馅的厚度几乎是大概得五六个这皮儿的厚度， 嗯， 哇，整个一个大肉丸子，呼！最关键，他刚才说了，说旁边那红红的是赤豆猪油凝糕， 那你确实得配点茶了。我个人认为，要不行，咱们别红乌龙了，咱们上六宝吧。 配什么五都行。啊，都行，关键这吃的太诱人了啊！来，咱先进两条广告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茶的一些想分享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吃的也可以啊。我们仨现在正饿着呢。另外，今天咱们分享的是蜜韵寿龙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个字“蜜”就可以了。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每当我走进儿时的街巷，便浮想万千。 嗯，这是一首歌名。 多宝宝， 不是，那是个人名。 我买的寿眉里边有很多梗， 这个是不是有点啊弄虚作假呀？ 哦，是这个寿眉的级别里边，它一定就会有梗。我们讲啊，银针叫做全部是茶芽，那么白牡丹是第二个等级，叫做有芽有叶，以芽为主，一般用一芽二叶的等级，要是春尾白牡丹用一芽三叶等级啊。那咱们最后再说一寿眉，寿眉叫什么呢？叫有芽有叶，以叶为主，略带茶毫，兼具茶梗，这个就是它应具备的一个特征。那为什么呢？那当然是跟它采摘的级别是有关系的了。那您注意，茶梗就是茶梗，茶梗不是树枝子，这是两码事。有人说哟，这里边怎么这么多树枝子？树枝子不是，树枝子就是木质化了，那就叫树枝子。梗是什么？梗就是叶子下边所带的这一点，这称之为梗。那梗是不是允许出现在茶之中呢？当然是允许的。像寿眉级别里边，那国标的标准要求它就是要带茶梗，而且很多人爱喝寿眉，我还跟您讲，它就是因为寿眉里边有茶梗，所以有的人说我爱喝它胜于爱喝白牡丹，甚至是银针。为什么？它甜呢？它甜润度是高的，包括于普洱茶，普洱茶在国家标准的要求也要带茶梗，而也是为了增加甜度，因为茶梗里边富含大量的多糖类物质，还有一些胶质类的物质，您就会喝到您的茶汤里边有甜。还有什么？还有一种胶质感，就是我觉得这很稠乎啊，这茶汤感觉，这种稠乎的感觉啊，咱们说的都是土话，是银针所不具备的。 哦， 这种甜感也是银针所不具备的。那这说哪个好哪个坏，那只有价格的高低，没有茶叶的好坏，那都是特色，都 是 特色。 好，既然今天我们说的这是红乌龙，红茶的咱也说说好吧。 好啊， 啊， 讲什么？ 专业搂钱一辈子。哎，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名字起的都特别 好。好，就专老师好。 专老师是这么问的，他说问一下多宝宝，红茶过期了还能喝吗？ 哦， 首先红茶有过期一说吗？ 啊，理论上所有的茶叶在当年要求啊，它都写一个保质期，因为食品要求总它写保质期。但是呢，有特殊情况，那红茶能不能久存呢？其实是可以久存的。我们也喝，比如有些年的红茶也没问题，我自己也在喝，而且要在有一些人的炒作之下呢，这还是个贵茶的表现。所以咱们倒不讨论这个问题，我问您几个问题，问专老师几个问题啊。第一，您的茶是什么包装？我个人的感觉，因为在以前来讲，为什么问这问题，很多红茶打成了小袋泡。 哦，对，就类似于顿利的呀什么 啊。 哎， 嘿呵，真难说这个。是这个，对，还有咱们以前那个什么什么五一红茶什么都弄那袋泡的那个，一泡一泡八克，一泡八克一泡那个，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打成独立袋泡装的就不如搁在一袋子里的保存效果好，喝是方便了，但是效果不一定啊，这是头一点。第二点来说，那我还得问您，就是您的保存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这打开过口没有，还是我没开过口，就这么喝，这也是两码事啊。您再咱们再交流。理论上如果没开过封的，是一大包这么保存的，没什么问题，而且应该还有别的味道。我说的这味道是好的味儿啊，不是说已经串味了啊。 好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剩下两分多钟，来出道题吧。 哦，我又出道题啊。 yes. 咱们这么着吧，刚才啊出了一道选择题，咱们这出一道简答题，也是我在我这入学测试里。 你还出论述题呢？ 啊， 是 简 答 题。我天， 这个金主不能白当啊。 好好好， 但是答案的字儿最好少点啊。 这个，不不不，是这样啊，咱们就比谁快了。其实题都是送分题，我个人， 哦，是送分题。 行， 那可以， 那不能是送命题，那怎么也得是送分题。很简单，这是一道关于茶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学年我要在课堂上问我们学生，刚来的学生的问题。哎，请您听好了，我们中国的茶区呢分为了江南、江北、华南、西南四个大茶区，我讲了大概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可以出产茶叶的，这是我们中国茶区的一个基本概况。您特简单，谁答的最快，这是最主要的，您就帮我写出6个产茶的省份，可不能错啊，这里边要一个错咱都算报废。 要省份， 要省， 只要但凡出一点茶 就算一个， 就算一个， 就算一个，好不好？咱们以省为单位，每回都有人写以市为单位，也什么为单位，不对啊， 对，就是省啊， 以省级为单位， 对，不能写简称啊。 对了，6个， 这个简单， 多了去了， 这简单 不难，

跟大家互动一下，做个游戏嘛，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开心。然后恭喜在第一个咱们那个出的那个， 就是那个龙井里边多少盐儿， 6万8万的那个。 哎， 第一个打得最快最对的王进芳， 哎呦，恭喜这位朋友， 哎，他打得非常好。 啊， 然后另外第二次咱们分享的这个啊，就是你把省份都写出来，这个打得最快最对的依旧， 哎呦，依旧 咱们 老朋友 老朋友了。 嗯， 当然了，实际上在紧随他其后的那位朋友打得也很快啊。 嗯， 但是稍微慢了一丢丢，所以就是依旧。不过在此呢，恭喜这两位朋友的同时，也要跟二位说，赶紧要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嗯， 最好在明天之前给我们，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可能要发快递的话会相对比较慢。 嗯， 而且我们要把这个地址什么的，我们还要给多宝宝，因为多宝宝第一节啊，我们出题已经说了要专门送他的著作。第二个这个送什么还未知，送祝福吗？ 那不能够，那咱就别得实在点啊。 哦， 您留联系方式就得。 好的好的好的。嗯， 好的，有惊喜哦。啊，刚才那专哥说了啊，就是那个红茶 专业搂钱那个 搂钱一辈子啊。哎，专哥说了，我们那这个茶80箱锡纸抽真空的礼盒铁盒啊，没开包装，这个在平房库房里边存着呢。 哦，那许能喝，你许能喝。而且我不知道您有几年了。 嗯， 您自己回来试试，我教您这事儿特简单啊。开个汤，就是拿一包，您打开看看试试呗。第一个，这个味道啊要纯正，就是不能有任何的杂味，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呢，它所表现出来的什么味道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味道啊，它得是咱们人类熟悉的味道啊，和人类能接受的味道啊，也出了怪味儿了，那还是没保存好的表现。我说这您能理解我讲的意思啊，咱别受潮了，咱别那个反味儿了，或者说这个吸味儿了。在这个前提之下，理论上红茶它是可以久存的，它不一定是要像绿茶一样快把它饮完的，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觉得您那事儿有戏，就是我觉得是有戏的啊。发现80箱老茶叶，你现在多带劲这。嗯， 反正只要按照多宝宝这种方式，如果您喝了没有什么怪味 儿。还有一点，就是别锁喉，别拉嗓子，就是您感觉到下去以后寡得慌，刮嗓子，那都是不好的表现。 明白。 嗯 嗯， 但是前提啊，我这老一句一句说，还一前提就是您这茶叶本身就还可以， 啊， 这也很重要。 是， 说明这茶叶本来就很一般，是不是？那放这么多年能不一般吗？ 嗯， 那可能就更一般。 嗯，好。我们今天分享这款茶的名字叫蜜韵寿龙，就最后一丢丢了。 还有呢， 一丢丢，你明白吧？ 啊，行， 个位数。 好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儿蜜就可以了啊。我们分享是2013年的蜜韵寿龙啊。 嗯， 是一款乌龙茶。好嘞，再来看看猪猪的问题。他说，宝宝啊，我买的是10年的白毫银针， 我怀疑是10年的 啊，10年的白毫银针，我和老公在家喝特好喝，送了别人一点儿，他跟我说怎么喝起来有点酸酸的味道呢？这是他的味觉有关系，还是冲泡方式啊，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嗯，你看你买的这茶，你喝着不错，他喝着不好，这原因当然有很多了。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有可能出在水上，这是我瞎想的啊，因为我不知道你那用的什么水，我只是根据我的教学经验来讲。有可能是水上出了问题，你们两个用的水不一样。您要能买了10年的白毫银针，我想必您用的水起码得是个瓶装水吧，或者叫桶装水。那您送的朋友是不是也用的这个？这都两说着。再者来讲，他说出酸味是怎么的一种酸？茶本身不是不可以带酸，茶本身带酸不是问题，但要分是粗酸是细酸，是果酸还是茶叶陈化以后所出现的酸味，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不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您先指导指导您这个朋友，第一个是投茶量的问题，像银针不用投的过大，而且耐冲泡程度会非常高，像您这种是老茶的话啊，就算有年份的茶吧。第二点来讲，就是我们说的是不是水上没有把控好啊，因为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这个同学呢，拿着这个茶出去说春游啊或者郊游啊，找地儿说咱喝茶去，这多好，就用当地的这个井水吧，井水过硬。 嗯， 结果井水过硬，结果看是现打上来的蛮新鲜蛮好，但其实它这成分不行，它太硬了，说这茶不出味儿。 这也单说啊。 我们也要谢谢莫怀远啊，他说辛苦各位了啊，跟你们分享一个美景。他刚刚拿手机拍的是园博湖的晚霞 啊，这不就说今儿晚霞特好， 哎，非常的漂亮， 嗯，好看， 非常漂亮。因为实际上我真的北京的季节当中，我真的很喜欢春天和秋天， 一般人都这样 啊，真的好美。 嗯，但是稍纵即逝， 对啊，因为很短， 对。 是，原来我们下节目的时候啊，还能看见那晚霞。 现在不行，又 现在彻底黑了。 现在天黑了， 嗯、天黑了。 嗯， 明月清风说了，第二题谁得奖了？没听清楚。那个依旧啊，依旧，不是说依旧他得奖了，是依旧这个名字人家得奖了。 你看人依旧还有闲工夫给咱们发晚霞呢， 嘿，这高兴。嚯，哎呦，今儿这晚霞还是有点真，真是有点漂亮， 嗯、 哎。漫天的红色，嚯！ 哎呀， 哎呀，哎呀， 嗯， 得嘞啊！对这个，刚刚咱说到这个味道哈，多宝王，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就同一款茶，用的也是同一个水，大家喝出来的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说，哎，我喝出苹果味了，我喝出柿子味了，我喝出李子味了，有吗？ 当然有了， 也有 啊。每个人的这个有时候叫知识储备，我们说这叫味觉储备， 嗯， 它就是不一样的。这结合着什么呢？结合着您个人的生活习惯以及生活阅历， 嗯， 南方跟北方生活的不一样， 嗯 啊，那么年长的跟年轻的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年长的永远说出来的水果都是常规水果，年轻人说出来的水果都带点个别另样的，比如说热带水果，比如说新鲜感的水果，他就能说得出来。那年长一点的朋友，我们有这种就是叫成人教学，看到基本上说的就是苹果大眼里再加一个香蕉，再多了它味儿他就说不出来了，他不吃的东西。那你比如说这位就能说出来，我们这觉得有杨桃味儿。 嗯， 咱们这大爷没吃过杨桃，他不习惯吃这东西，他都不知道怎么吃，他有没有这情况？他都有。那就是说他喝到的这个味觉，我们叫做一种对比味觉。对比的是什么？是对比的您平时生活中接触到的味道。我给您举一特简单的例子，我原来喝过一款茶，我们这儿有一位同学啊，这是位这个年轻人啊，二十岁左右吧，不到二十岁，当时还现在二十了，说老师，我在这茶里喝出天妇罗的味道了 啊。 嗯，你说说，咱首先来讲，我认为没有啊，他认为有。其次来讲，那是炸素天妇罗呀，是荤天妇罗呀，是怎么个味儿啊？ 还是油炸味儿的。 对呀， 嗯。 再说这问题了呢，您再跟旁边那大妈说天妇罗，大妈说天妇罗是什么？ 他你跟大妈就是炸茄盒。 哎，对对对，就是油炸的这个蔬菜，哎，这个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跟您的知识储备啊和您的味觉储备是有关系。所以说同一款茶就是相同的情况下，咱们在一桌子上喝，大伙儿喝出点不一样的味道来，这很正常。但是这种正常应该是差异性啊，是微乎其微，就是说在一个调性上，您别大差离合。 嗯， 我喝出的是草味儿，这位愣说喝出巧克力味儿来，这就叫大差离合，这差得有点远。 嗯， 对不对？您说我喝的是青草的气息，这位说我觉得有点薄荷凉的感觉，这起码听着都在一个套路上，哎，所以说我们说不能差太多。 嗯，好，小谷说，嗯，分享了蜜韵寿龙了，这款茶可以存多久呢？ 且存着呢啊，这个说这是要什么回答问题的方式？它确实是能且存着，但现在就说存五年了，还能往后存，没问题。 是是，不过刚才多宝宝说的这个水的问题，我倒是认可。你想，就是我们俩去了青岛啤酒厂去参观了一下，然后人家就说，当初德国朋友在那边建厂的时候，也主要是因为说这边的水特别适合做啤酒。 嗯， 当然了，德国朋友本身也好啤酒嘛，所以他在那边用适合的水才做出来了青岛啤酒。 那当然有关系， 一直到现在， 当然有关系。 对，包括我那边的朋友也说，就因为那边也出绿茶嘛。说那边拿青岛的水泡出来的绿茶喝着的那种感觉，真的跟可能拿咱们这边，因为咱们这边水相对有点重，泡出来的感觉喝着也不是一个味儿的。 当然都不是一个味道的。那我原来一直强调这问题，就是说水是什么？水对于茶就相当于中国画对于宣纸，您再高明的手艺，你得在宣纸上才能呈现出来。 嗯， 再好的茶，咱不是干嚼啊， 咱不得拿水呈现吗？茶最后扔掉了，您不就喝了这汤吗？所以您说水重要不重要？重要。 嗯，就是青岛不是有好几个厂吗？ 嗯， 你知道当地人都喝什么吗？ 嗯， 就喝几厂的吗？ 一厂的， 喝那袋儿啤。 嗯，它倒也不是袋儿，袋儿啤只是一种形式 啊。 就是袋儿啤你也得分是几厂出的 啊。 他们一般都是喝一厂，为什么呢？因为一厂是在崂山区，用的水是崂山就是天然的岩石过滤过的水。 哦， 他那儿水好，所以那边出的酒好。 他其实这酒也分了青岛啤酒和崂山啤酒。 对， 是， 哎， 青啤和醪啤。 醪啤， 对， 你喜欢喝青啤还是醪啤？ 我这人不胜酒力 啊， 但我个人觉得， 我要是你就回答，我喜欢喝白啤。 哦，白啤是什么？ 下节目给你讲这个段子。 好的。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一个是斑斓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不知道现在各位车头的方向是朝哪儿？如果是正好朝着晚霞的方向，嗯，现在这点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啊？ 嗯，可能 估计是不是 一 点点了啊？ 是的， 配着这首歌我觉得还蛮合适的，咱就趁着这首歌把最后的一些这个问题给大家解答完了。黑猫家的白耗子说了，之前请同事喝别人送的寿眉，结果跟我说不好喝，味道像普洱。哎呦，我还说我给他堵上了喝白茶的路，我一气之下我就拿了不准备再喝的白毫银针给他，问他怎么样，他告诉我哟，好喝。我特坚定的告诉他，好喝也不供了，供不起。 哦，是这个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况，但是您也别着急，咱也是慢慢影响，对吧？我也见到有的朋友，也很感人，把自己的茶都分成那个六颗六颗一个小袋泡，分给自己办公室的朋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尝尝这茶，比如你是这个味道的，你要喜欢，这多有意思呢，是这么一种分享吧？我觉得茶的核心精神是分享，嗯。这个我有时候老能就这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就想起来，我就给大伙儿说，就是今天我遇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一听众朋友， 嗯， 我呢就有一个这个 他又艾特你了， 没有艾特我，在下边留的言， 啊，嗯， 批评我来着， 特别好， 嗯，你就爱听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昨儿说的这话， 嗯， 说的是哎呀，你怎么周日上节目了呢？说周日上了节目， 嗯 啊，这我开着车，我当时一机灵，我以为那天是周二，我忘上班了呢啊。拿我们当月份牌这不行啊！我是这个，但是今天这是周二啊，就是今儿是周二， 是嗯。来，再看一下爱心的觉罗的问题啊， 啊，就叫这个呀， 那人就起这名 哦，爱心的觉罗， 啊， 哦， 爱 心 觉罗啊， 有爱心的觉罗， 多读一字啊。人说了，说我弄了一块这个一饼白茶 哦 啊，请杨老师给指点一下，这个茶叶的叶面阔，面阔。极薄，啊，自来水烧沸了冲泡，洗过之后头泡清香，口感比较润，微微的甜， 二三过，就二三泡啊，都可以。但是到了第四泡就不太灵了，茶汤也都泛白了，就给倒了。 嗯，是这样啊。首先，我不知道您每一冲的时间大概是多久。白茶相对来讲应该是一个还泛耐冲泡吧。那我们说，起码说应该冲六七冲没有问题。但是这也要有一个点，就是说您每一冲放多长时间？您比如说我拿半缸子，我每一冲都该压在五分钟以上这么喝，那能喝三冲也还就可以了。 嗯， 我说的这能喝六冲七冲，它是一种功夫泡法。我用茶壶泡，那我注水，比如三十秒五十秒这么出汤这么泡，这是两码事。所以您判断一下是不是这情况。如果您就是说我拿缸子就这么压着喝，咱们就是一杯一杯这么喝，那您要三缸子，我觉得也还可以了。 嗯， 如果说就三壶就没色了，那不得正常的。 嗯。好， 来，咱们再说最后一个吧。 好啊，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轻舞飞扬也是我们老听众了，他说本人酷爱饮茶，但是现在老听说什么有农残，那我想问一下，那喝哪种茶农残会少一点呢？ 现在都挺少的，我说实话啊，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向咱们茶界说话，一直在努力。那大伙儿现在对这事儿的担心呢，我认为是一种出于总体食品安全的担心。 嗯， 大伙儿现在是提高这意识了， 对 什么都有这考究， 都很认真， 哎，都很认真。这个本身是没有偏差的，您在正规渠道购买的，理论上都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且我再给您多讲一条，这个茶叶还跟大白菜啊、蒿子梗啊不太一样，它不吃，它是喝。 嗯， 就是你需要泡。泡是不是能够泡出浓残来呢？理论上是泡不出来的。 嗯， 因为它这个物质啊，它有水溶性有脂溶性。 嗯， 您得把这事儿想明白了，能拿水泡出来的东西本身就不多。嗯 嗯，好，这个还有功夫，哎，还有一点时间 啊， 咱把这个也回答一下。 好啊， 好 啊，好 不好？这是那个闻鸡起舞的，咱就不说了，说哪天东方美人有的时候提前打招呼， 他要， 哎，您放心啊。老何先问的说，这次寿龙的产地是台东还是云南的临沧呢？ 啊，云南的， 云南临沧， 啊，云南的。 好，还有路易斯问了，说小青柑怎么泡？家里边也没什么器具，平时呢喝茶比较少， 喝茶比较少就少喝小青柑，这个 容易上火。 啊，不，他挺败火的，他就下肝火这东西， 我是内心容易上火 啊。对对对，我个人时间是不是不太够？我个人 两分钟 啊，两分钟啊，可以。是这样的，我建议您，如果您喜欢这种柑橘类的普洱茶呢，选择大红柑普，而不要选择小青柑，或者说尽量少喝。我不认为小青柑是一个特别好的口粮茶，我就代表我自己啊，那是因为它的青皮所决定的。就是外边这层青皮， 对， 哎，所以说那泡法其实很简单，说您有我喝俩也不要紧的，它不是一粒儿是一个吗？它一个是一泡，别把它揉碎了，因为它就要这样子，你要揉碎了就该出渣子了。 嗯， 直接搁在碗里，对着这个口沿的部分进行冲泡， 嗯， 就可以了。它可以冲几冲， 好多人 偶尔尝试吧。 爱喝这个就是一好闻，二是喝着挺好玩的。 但是你发现一问题没有？ 嗯， 这劲儿又快过去了。 哎，是。是， 所以这东西我那会儿一年前我就说这事儿，这就一阵风，这又是一阵风。 好吧，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谢谢多宝宝的分享， 哎，谢谢大家， 而且送出了两个非常好的礼物， 提醒我了。 啊，虽然依旧的那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啊， 但是我们也期待着。 好， 对啊，当然在此我们也谢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漂亮北京的晚霞照片的每一位听众朋友， 嗯， 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因为我们不闻窗外事， 哎，对， 哎，看到了分享，我们真的很开心。 嗯，有你们真好哈，我是夏明。 嗯，我以为说完这句话，好，接下来我们送出 SHE 的一首歌。我是王伟， 哎，我是杨多杰。 听到这首歌来自老狼，那么那么的，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